高祖本纪。高祖，沛丰邑中阳里人，姓刘氏，字纪。父曰太公，母曰刘媪。其先，刘媪常惜大泽之悲，梦与神谕。是时雷电晦明，太公往事则见蛟龙于其上，已而有身，遂产高祖。高祖为人龙准而龙颜，美虚然，左骨有72黑子，仁而爱人，喜施，亦或如也，常有大度，不恃家人生产作业。即是是为吏，为泗水亭长，亭中吏无不侠武，好酒及色，常从王媪五父嗜酒醉卧，五父王媪见其上常有龙，怪之。高祖每沽酒饮，酒酬数倍，即见怪，遂敬，此两家常折券弃债。高祖常游咸阳，纵观，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：“嗟乎！”大丈夫当如此也。善妇人吕公善佩令，必酬从之客，因加佩焉。佩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，皆往贺。萧何为主吏，主进令朱大夫曰：“进不满千钱，坐之堂下。”高祖为亭长，素议朱吏。乃代为夜曰：“贺钱万，实不迟一钱。”夜入，吕公大惊，起迎之门。吕公者好相人，见高祖状貌，因众敬之，引入座。萧何曰：“刘季故多大言，少成事。”高祖因侠武诸客，遂坐上座，无所处。酒阑，吕公因慕故留高祖。高祖敬酒，后吕公曰：“臣少好相人，相人多矣，无如季相，愿季自爱。臣有妻女，愿为季姬肘妾。”酒罢，吕媪怒吕公曰：“公使常欲其此女与贵人，佩令善公求之不语，何自妄许与刘季？”吕公曰：“此非儿女子所知也。”卒与刘季。吕公女乃吕后也，生孝惠帝鲁元公主。高祖为亭长时，常告归之田。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，有一老妇过情饮，吕后因卜之。老妇向吕后曰：“夫人天下贵人。”令向两子见孝惠曰：“夫人所以贵者，乃此男也。”向鲁元亦皆贵。老妇已去，高祖是从旁舍来，吕后拒言客有过，向我子母皆大贵。高祖问曰：“未远。”乃追及问老妇。老妇曰：“向者夫人婴儿皆似君，君相贵不可言。”高祖乃谢曰：“诚如妇言，不敢妄得。”即高祖贵，遂不知老妇处。高祖为亭长，乃以竹皮为冠，令求道之靴制之，时时冠之，即贵常冠。所谓刘氏冠，乃是也。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离山，徒多道亡，自夺必至，皆亡之。到封西泽中，直饮，夜乃解纵所送徒，曰：“ 公等皆去，无意从此事矣。途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，高祖备酒，夜静则中，令一人前行。行前者还报曰：“前有大蛇当镜，愿还。”高祖醉曰：“壮士行何谓？”乃前拔剑击斩蛇，蛇遂分为两，竟开。行数里，醉因卧。后人来至蛇所，有一老妪夜哭。人问何哭，妪曰：“人杀无子，故哭之。”人曰：“妪子何谓见杀？”妪曰：“吾子白弟子也，化为蛇当道，今为赤弟子斩之，故哭。”人乃以妪为不成，欲告之，妪因呼不见。后人至，高祖绝。后人告高祖，高祖乃心独喜，自负。诸从者日益畏之。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，于是因东游以验之。高祖即自疑，王逆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，吕后与人俱求，常得之。高祖怪问之，吕后曰：“既所居尚常有云气，故从往常得计。”高祖欣喜，沛中子弟或闻之，多欲复者矣。秦二世元年秋，陈胜等起齐，至陈而望，号为张楚。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，沛令恐，欲以沛应涉。愿主力萧何、曹参乃曰：“君为秦吏，今欲备之，率沛子弟恐不听。愿君召诸王在外者，可得数百人，因结众，众不敢不听。”乃令樊哙召刘季，刘季之众已数十百人矣。于是樊哙从刘季来，沛令后悔，恐其有变，乃必城城守，欲诛萧曹。萧曹恐，于城保刘季。刘季乃叔伯射城上，谓沛父老曰：“天下苦秦久矣，今父老虽为沛令守，诸侯并起，今屠沛。沛今共诸令，则子弟可立者立之，以应诸侯，则家事完。不然，父子俱屠，无为也。”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，开城门迎刘季，欲以为沛令。刘季曰：“天下方扰，诸侯并起，今智将不善，一败涂地，吾非敢自爱，恐伯能不能完父兄子弟，此大事，愿更相推责可者。”萧曹等皆闻利，自爱，恐事不救，后秦种族其家，尽让刘季。诸父老皆曰：“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，当贵，且卜视之，莫如刘季最急。”于是刘季硕让，众莫敢为，乃立季为沛公。辞皇帝既蚩尤于沛亭，而信古齐，至皆赤。有所杀蛇白弟子，杀者赤弟子，故上赤。于是少年豪吏如萧曹、樊哙等，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，攻胡陵、方宇，还守封。秦二世二年，陈涉之将周章君西至隙而还，燕赵齐魏皆自立为王，项氏起吴， 秦四川兼平将兵围封，二日与出战破之，命雍齿守封，引兵之薛。四川守壮败于薛，走至期。沛公左司马得四川守壮，杀之。沛公还军抗赴，至方宇，未战。陈王使魏人周氏略地，周氏使人谓雍齿曰：“封故良土也。今魏地已定者数十城，齿今下魏，魏以齿为侯，守封不下，且屠封。”齿雍雅不欲属沛公，即魏招之，即反魏魏守封。沛公引兵攻封，不能取。沛公病，还之沛。沛公愿雍齿与封子弟叛之，闻东阳宁军秦家立景驹为假王，在留，乃往从之，欲请兵以攻封。是时秦将章邯从陈，别将司马懿将兵北定楚地，屠相至荡。东阳宁军沛公引兵西，与战萧西不利，还收兵拒留，引兵攻荡，三日乃取荡。因收荡兵得五六千人，攻下邑拔之。还军封，闻项梁在薛，从计百余往见之。项梁亦沛公卒五千人，五大夫将十人。沛公还，引兵攻封。从项梁月余，项羽已拔襄城还。项梁进召别将居薛，闻陈王定死，因立楚后怀王孙欣为楚王，至虚台。项梁号武信君。居数月，北攻抗赴，救东阿，破秦军。齐军归，楚独追北，使沛公项羽别攻阳城，屠之。军濮阳之东，与秦军战，破之。秦军复阵守濮阳，还水。楚军去而攻定陶，定陶未下。沛公与项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，与秦军战，大破之，斩李由。还攻外黄，外黄未下。项梁再破秦军，有交色，宋义见不听。秦义章邯兵夜衔枚击项梁，大破之，定陶，项梁死。沛公与项羽方攻陈留，闻项梁死，引兵与吕将军聚东。吕臣郡彭城东，项羽郡彭城西，沛公郡荡。章邯以破项梁军，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，乃渡河北击赵，大破之。当世之时，赵歇为王，秦将王离为之巨鹿城，此所谓河北之君也。秦二世三年，楚怀王见项梁军破，恐，徙虚台都彭城，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，以沛公为荡郡长，封为武安侯，将荡郡兵。封项羽为长安侯，号为鲁公。吕臣为司徒，其父吕清为令尹。赵朔请救，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，项羽为次将，范增为末将，北救赵，令沛公西略地入关，与诸将曰：“先入定关中者望之。”当世时，秦兵强，常乘胜逐北，诸将莫力先入关。独项羽愿秦破项梁军，愤愿与沛公西入关。 怀王诸老将皆曰：项羽为人剽悍华贼，项羽长弓相乘，相乘无一类，皆坑之，诸所过无不残灭。且楚朔进取，前陈王项梁皆败，不如更遣长者服役而息，告谕秦父兄。秦父兄苦其主久矣，今承得长者往，无亲报已可下。今项羽剽悍，今不可遣，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，卒不许项羽，而遣沛公西略地，收陈王项梁散卒，乃道荡至城阳，与杠里秦军夹壁，破秦二军。楚军出兵击王离，大破之。沛公引兵西，欲彭城昌邑，因与拒攻秦军，战不利，还至利，欲刚武侯夺其军，可四千余人，并之。与魏将黄歆、魏申屠五仆之军并攻昌邑，昌邑未拔，西过高阳。利益基为监门，曰：诸将过此者多，吾是沛公大人长者，乃求见说沛公。沛公方具床，使两女子洗足，厉声不拜长揖曰：足下必欲诛吴道秦，不宜拒见长者。于是沛公起，蹑衣谢之，言上座。一击说沛公袭陈留，得秦激素，乃以利益基为广野军，利商为将，将陈留兵，与协公开封，开封未拔。昔与秦将杨炯战白马，又战屈玉东，大破之。杨雄走之荥阳，二世使使者斩以训，南宫颍阳屠之。因张良遂略韩地还原。当世时，召别将司马昂方欲渡河入关，沛公乃北攻平阴，绝河津，南占洛阳东，军不利，还至阳城，守军中马迹，与南阳守乙战抽东，破之，略南阳郡。南阳守乙走，保城守渊。沛公引兵固而西。张良谏曰：沛公虽欲急入关，秦兵上众，据险，今不下渊，渊从后击，强秦在前，此危道也。于是沛公乃夜引兵从他道还，更其志，黎明为渊城三匝。南阳守欲自警，其舍人陈辉曰：死未晚也。乃于城见沛公曰：臣闻足下曰先入咸阳者望之，今足下留守渊，渊大郡之都也，连城数十，人民众积蓄多，利人自以为降必死，故皆坚守长城。今足下近日止攻，是死伤者必多，引兵去渊，引兵去渊，渊必随足下后，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，后又有强渊之患，为足下计，莫若约降，封其首，因使执守，引其甲卒与之息，诸城未下者，闻声争开门而待，足下通行无所累。沛公曰：善。乃以渊守为阴侯，封陈辉千户，引兵西，无不下者。至丹水，高武侯塞、襄侯王陵降西陵，桓公胡阳， 欲拨军别将梅娟，与协降西利，遣魏人宁昌使秦，使者未来。是时章邯已以军降项羽于赵矣。初，项羽与宋玉北救赵，即项羽杀宋义，代为上将军，诸将精部皆属，破秦将王离军，降章邯，诸侯皆附。即赵高以杀二世，使人来，欲曰分望关中。沛公以为诈，乃用张良计，使黎生、陆贾往睡秦将，但以利，因袭攻武关，破之。又与秦军战于蓝田南，一张移兵齐至，诸所过无得略虏，秦人喜，秦军谢，因大破之。又战其北，大破之，乘胜遂破之。汉元年十月，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。秦王子婴素车白马，系颈以祖，封皇帝喜符节，降至道旁。诸将或言诸秦王。沛公曰：“使怀王遣我，故以能宽容，且人以服降，又杀之不降，乃以秦王属吏，遂西入咸阳，欲止弓修射，樊哙、张良见，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，还军霸上。召诸县父老豪杰曰：‘父老苦秦苛法久矣，诽谤者足，偶语者弃势。吾与诸侯曰：先入关者望之，吾当望关中。与父老约法三章耳：杀人者死，伤人及盗抵罪，于悉除去秦法。诸吏人皆暗赌如故。凡无所以来为父老除害，非有所亲报，无恐。且无所以还军霸上，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。乃使人与秦吏行献相议，告谕之。秦人大喜，征持牛羊九十，献享军事。沛公又让不受，曰：仓粟多，非乏，不欲废人。人又一喜，唯恐沛公不为秦王。或说沛公曰：秦复十倍天下，地势强，今闻章邯降项羽，项羽乃号为雍王，望关中，今则来，沛公恐不得有此，可即使兵守函谷关，无纳诸侯军，稍征关中兵以自益，拒之。沛公然其计，从之。十一月中，项羽果率诸侯兵西，欲入关，关门闭，闻沛公已定关中，大怒，使精部等攻破函谷关。十二月中，遂至隙。沛公左司马曹无伤闻项王怒，欲攻沛公，使人言项羽曰：沛公欲望关中，令子婴为相，珍宝尽有之，欲以求封。亚父劝项羽击沛公，方想事，旦日合战。是时项羽兵四十万，号百万，沛公兵十万，号二十万，力不敌。会项伯欲活张良，夜往见良，因以文欲项羽，项羽乃止。沛公从百余骑驱之鸿门，见谢项羽。项羽曰：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，不然即何以生此？沛公以樊哙、张良故，得解归。 归，立诸曹无伤。项羽遂息，屠烧咸阳秦宫室，所过无不残破，秦人大失望，然恐不敢不服耳。项羽使人还报怀王，怀王曰：“如约。”项羽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，而北救赵，后天下曰，乃曰：“怀王者，吾家项梁所立耳，非有功伐，何以得主约？本定天下，诸将及己也。”乃扬尊怀王为义帝，实不用其命。正月，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，望梁楚地九郡都彭城，复曰：“更立沛公为汉王，望巴蜀汉中都南郑，三分关中，立秦三将，章邯为雍王都废丘，司马欣为塞王都溧阳，董翳为狄王都高奴，楚将瑕丘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，赵将司马昂为殷王都朝歌，赵王歇喜王代，赵相张耳为常山王都襄国，当阳君荆部为九江王都六，怀王柱国共敖为临江王都江陵，凡君吴瑞为衡山王都诸，燕将臧荼为燕王都蓟，故燕王韩广喜望辽东，广不听，臧荼攻杀之无终。封成安军陈余河间三县居南皮，封梅捐十万户。四月，兵罢细下，诸侯各救国，汉王之国，项王使卒三万人从，楚与诸侯之牧从者数万人，从渡南入石中，去则烧绝栈道，以备诸侯盗兵袭之，亦是项羽无东翳。至南郑，诸将及士卒多到王归，士卒皆歌思东归。韩信说项王曰：“项羽望诸将之有功者，而王独居南郑，是谦也。君立士卒皆山东之人也，日夜弃而忘归，及其封而用之，可以有大功。天下已定，人皆自宁，不可复用，不如决策东向，争权天下。”项羽出关，使人徙异地，曰：“古之地者，地方千里，必居上游。”乃时时徙异地长沙郴县，去异地行，群臣稍背叛之，乃因令衡山王临江王击之，杀异地江南。项羽怨田荣，立齐将田都为齐王，田荣怒，因自立为齐王，杀田都而反楚，与彭越将军印，令反梁地。楚令萧公角击彭越，彭越大破之。陈余怨项羽之福旺极也，令夏月说田荣，请兵击张耳，其与陈余兵击破常山王张耳，张耳王归汉，迎赵王歇于代，复立为赵王。赵王因立陈余为代王，项羽大怒，北击齐。八月，汉王用韩信之计，从故道还，袭雍王章邯，韩迎击汉陈仓，雍兵败还走，止战号至，又复败，走废丘。汉王遂定雍地，东至咸阳， 引兵为雍王废丘，而遣诸将略定陇西北地上郡，令将军薛欧、王熙出武关，因王陵兵南阳以迎太公吕后于沛，楚闻之，发兵拒之杨甲，不得前，令故吴令郑昌为韩王，拒汉兵。二年，汉王东略地，塞王新、狄王义、河南王申阳皆降，韩王昌不听，使韩信击破之，于是至陇西北地上郡、渭南、河上中地郡，关外至河南郡，更立韩太尉信为韩王，诸将以万人，若以一郡降者，封万户。善至河上塞，诸故秦苑右原池皆令人得田之。正月，鲁雍王帝张平大赦罪人。汉王之出关至陕，赴关外父老，还张耳来见，汉王后遇之。二月，令除秦社稷，更立汉社稷。三月，汉王从临晋渡，魏王豹将兵从，下河内鲁阴王，至河内郡，南渡平阴津，至洛阳。新城三老董公遮睡汉王以义弟死故，汉王闻之，坦而大哭，遂为义弟发丧，临三日。发使者告诸侯曰：天下共立义弟，北面视之，今项羽放杀义弟于江南，大逆无道，寡人亲为发丧，诸侯皆缟素，西发关内兵，收三河市，南伏江汉以下，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弟者。是时，项王北击齐，田荣与战城阳，田荣败，走平原，平原民杀之，齐皆降楚。楚因焚烧其城郭，戏掳其子女，齐人叛之。田荣弟恒立荣子广为齐王，齐王反楚阳城。项羽虽闻汉东，既已连齐兵，欲遂破之而击汉。汉王已故，得解五诸侯兵，遂入彭城。项羽闻之，乃引兵去齐，从鲁出胡陵至萧，与汉大战彭城灵璧东睢水上，大破汉军，多杀士卒，睢水为之不留。乃取汉王父母妻子于沛，置之军中以为质。当世时，诸侯见楚强汉败，还皆去汉复为楚。塞王新亡入楚，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，居下邑。汉王从之，稍收士卒郡荡。汉王乃西过梁地至虞，使业者随和之九江王部所曰：公能令部举兵反楚，项羽必留击之，得留数月，吾取天下必矣。随和往睡九江王部，部果被楚，楚使龙驹往击之。汉王之败彭越而西，行使人求家事，家事亦亡，不相得。败后乃独得孝惠，六月立为太子，大赦罪人，令太子守溧阳。诸侯子在关中者，皆及溧阳为卫，引水灌废丘，废丘降，章邯自杀，更名废丘为怀里。 于是令辞官似天地四方上地山川以十四之，兴关内卒成塞。是时九江王布与龙驹战不胜，与随和渐行归汉。汉王稍收士卒，与诸将及关中卒一出，是以兵大阵荥阳，破楚荆锁间。